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你知道呢，其实一般的工厂啊，即係發電廠咁先算啦。其實一般發電廠呢，如果你做會計你知啦，你一定要折舊㗎嘛。折舊我哋叫做下 depreciation， 但係俗語叫做 amortization。amortize。但 amortization 你話估幾年到呢，一間咁嘅發電廠，即係話嗱而家呢個發電廠係值咁多錢嘅，但係過咗咁多年之後呢就是零㗎啦。咁嗰個 amortization 嘅折舊率你估係幾年呢？其實一般會計呢 定發 係電廠火力都係㗎啦。 30-40 年，其實一般咧，哇，30-40年你就好慘噶啦。其實一般係50年，一般係50年，即係佢個折舊率。咁咧，但係其實而家美國好多核電廠咧，其實已經係運作咗60年啦。60年啦，即係等於我咁老啦。但係我咧就有新陳代謝嘅喎，佢又冇新陳代謝喎，不斷受啲輻射咧、照射咧，嗰啲鋼筋啊、水泥啊、玻璃啊、鋼材啊，全部俾啲輻射咧，其實已經老化噶咯，會脆喎。 技術應該好耐以前。 所以其實係啊，你話60年前喎，所以其實係死頂㗎咋，係嘛？所以咧，好多人都擔心啊，你又唔起新嘅核電廠。咁但係能源供應唔夠呢，就將嗰啲舊嘅就釣鹽水，遲早出事呀。呢個又係一個好令人憂慮嘅問題啦。咁但係德國呢就話2022年呢就核電歸零。但係最有趣嘅呢，其實如果你話環保先鋒或者反核電呢，原來最勁係意大利喎，即係喺西方嚟講。原來佢早喺1990年呢佢就已經停曬所有核電，即係可能佢之前可能都佔好少嘅。但係佢1990年，而家25年前呢，佢已經唔用核電，但係佢抵死嘅。佢一樣嘢就話，但係我哋唔抗拒輸入核電嘅。嗱呢樣嘢就講緊大灣啦，一定要。大家知唔知其實我哋用咗核電呢已經係用咗20多年啦。我哋而家喺香港島呢就冇用嘅。即係大家聽到我哋呢把聲音，睇到個畫面啊，啲燈光啊咁樣呢，都係港燈。主要發電站喺南丫島，大家知啦。但係如果大家而家聽緊睇緊，係你係住喺九龍新界呢，其實你一著燈一睇電視聽上網咁啊，其實你已經係用緊核電啦。點解呢？就係話我頭先講過，即係我哋就可以話係白老鼠啦，因為大亞灣就喺香港嘅東北，即係以前就即係有個叫大小梅沙嗰個旅遊勝地呢，再過一個山頭呢，即係一個突出嚟嘅，即係一個 headland 咁上下啦，後面嗰個就叫大亞灣。咁大亞灣嗰個核電站呢，就其實喺呢、這個早喺70-80年代已經係草擬興建㗎啦，咁就80年代拍板啦，咁所以香港嗰陣時啲人嘈得好交關啦。咁但係佢實際上呢，佢就係喺93年開始運作啊，咁眨下眼22年前喎。咁但係真真正正係所謂聯網拼網啊，我哋俗語叫做即係駁埋去嗰個 grid 嗰度，真係供電呢就94年嘅。咁94年初到而家啊都21年啦，足足。咁21年呢係用緊。咁佢哋成立咗間公司啦，即係嗰間大灣核電廠，但係嗰間公司呢中電係佔25%嘅股權。但係其實大灣核電廠所產生嘅電呢70%係俾香港嘅。70%係俾香港。所以其實呢你可以咁講，呢個係國家嘅策略嚟嘅。即係佢就係想利用第一，佢就係想掌握呢個技術，佢就要起一個核電廠啦，然後所以而家一路咁樣嚟開資產業啦。咁但另一方面呢，佢亦都希望能夠確保到香港嗰個供電呢，咁所以有70%嘅大灣嘅電係俾我哋用緊。好啦，咁呢就當然大灣嗰度呢係都叫做嗰陣時俾人好嘈好驚啦，就佢又發生個少少事故，但其實都係好 minor， 如果以國際嘅評級標準呢係好小事。但有一次呢，第一次就87年啦，嘩都好耐啦，真係我自己都有印象嘅。87年10月呢，原來就俾人揭發呢，就話佢嗰個呢、這個漏放鋼筋，即係喺嗰個做嗰個地台嘅時期呢，最先呢就漏放一些鋼筋，咁但後嚟呢俾人揭發咗，就即刻補返鑊，咁就冇事。咁但係真正你話擔心個核洩漏呢，即係其實佢講真，佢喺操作期間呢，佢每隔一段時間呢，佢都會放些少嘅啲氣體呀、排放嗰啲廢氣出嚟嘅，但係個廢氣嗰個輻射量呢就係、是、完全係低過國際嗰個標準嘅，咁就即係當冇事。嗰啲唔係叫核事故，嗰啲係正常運作入面嘅輻射排放啊。好啦，咁但係嗰啲唔正常嘅呢就事故咯。咁唔正常嘅呢，就曾經有個2010年唔好耐，就5年前啦，就有過一個核洩漏呢。咁但係就後嚟啲專家去研究過，有啲國際專家都係咁，佢話呢嗰啲工作人員當時去補救啊， 佢哋所吸收到個額外嘅輻射量咧，就等於咧就無端端咧就照咗兩次 X 光。 嗯 咁嘅輻射量啫，咁所以都係一個即係佢哋分好多級嘅，好似分五級嘅，咁佢就屬於第一級嘅事故啫，咁樣樣。咁仲有咧，係話呢樣嘢香港人咧就一定唔信嘅啦，條氣啊，就係、是、因為你知我哋都好反對啊，成日都話大灣，但係原來2011年咧跟住咧嗱，佢10年就有呢個核洩漏啊嘛嚇，但係2011年咧就當時法國啊。咁你知核電係最捧場㗎啦，咁就頒咗一個即係佢全世界嚟去評價所有嗰啲核電廠嗰個安全標準。咁佢有六項嘅獎項呢，大亞灣當年攞咗四項。 咁犀利。 犀利呢，即係話佢嗰個操作係好安全嘅咁樣。 豬肉獎嚟係咪？ 咁就唔知啦。咁你個問題你信唔信法國佬囉，法國佬囉。好啦，咁但係呢其實最慘呢，核電呢確實係唔係日常運作嗰個嘅核排放呢，其實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話應該個影響係好微好微嘅，因為我哋自然界都一樣係有輻射嘅、但係反而就係核意外，即係我哋叫核事故或者呢大嘅叫核災難。咁但係呢個核災難呢其實最主要啊，六十幾年嚟呢係發生過三次啫。嗱，核事故呢其實六十幾年嚟呢就發生過，即係佢話真係叫做歸類為事故就99宗。咁樣但係呢有56宗就喺美國發生嘅。就即係佔咗57%。咁但係真正大嘅係三單，一單就1979年嘅三里島事件、就係賓夕凡尼亞州嘅嗰個 Three Mile Island。咁但係呢個真係好搞笑嘅，即係世事啲嘢真係唔到你唔信嘅，真係即係巧到。因為咁啱佢呢一個事故發生之前嘅12天就有部電影係上映首映、就係叫做 The China Syndrome。就真方達做嘅、就係講個核電廠就發生意外嘅，就 meltdown 嘅所謂下、即係嗰、那個即係反應堆啊融化咁嘅。咁、但當時所有嗰啲即係核工業界嗰啲人呢產業界出嚟就大跳出嚟就話嘩呢個電影呢完全係即係亂講一通嘅、誇張失實嘅、作假冇可能出現嘅。點知12日之後呢就出現三里島事件啦。咁、但係三里島事件其實佢都有個 meltdown 嘅事故㗎喎，即係屬於嚴重、但係因為其實佢個安全措施做得好啦、即係我哋嗰個能夠可以規範得好啦，其實係冇任何傷亡嘅三里島事件。但係呢而家喺美國人嘅心目中呢，亦都因為嗰度荷里活電影啦、即係又推波助瀾啦，就好大嘅陰影啦，就之後有成幾十年啦係美國係冇批過一個新嘅核電廠嘅落成嘅、即係一個 license。咁但係跟住落嚟呢更加不幸啦，因為喺七年之後短短1986年當時仲係蘇聯啦、即係未解體嘅蘇聯，就發生咗喺烏克蘭，當時都係蘇聯一部分啦、就係切爾諾貝爾啦、Chernobyl。Chernobyl 呢呢、這個真係勁啦，因為佢用一個好舊嘅技術就係、石墨反應堆嘅技術，當時其實已經係冇人用啦、而且呢佢就有個管理不善啦，亦都係有不幸嘅人為嘅意外呀、樣嘢都即係加加埋埋啦，就出現咗一個大爆炸。大爆炸呢即係而家即係幾十年之後睇返呢，就佢直接死嘅人呢係有最少60個，即係喺大爆炸同埋大火大火入面。咁但係間接死嘅人呢話就爭議啦。間接死呢因為佢個輻射個範圍係好廣呀，同埋有啲淨飄到去歐洲其他國家當時呀。德國都受到好嚴重影響啊，好多波蘭啊咁。咁但係周遭嘅呢就估計亦都受輻射呢就會導致亦都有啲嬰兒誕生嘅畸形啦，但亦都有啲人事後患 cancer 啦，癌症好多啦。咁而家估計呢就低嘅呢下限呢就話4000人。即係間接死亡嘅。高嘅呢係講緊2萬幾3萬人。好得人驚。好啦。咁但係第三次呢就大家記憶猶新啦，頭先講過嘅2011年四年前啫，就喺福島，就係因為有個海底大地震就出現呢個大海嘯，嗰、個景象真係難忘呀，即係嗰啲荷里活電影呢都完全即係都及唔到，嘩成個海湧入嚟係咪，嗰啲車呀嗰啲屋呀、全部推冧晒，咁就死咗好多人啦，咁但係呢就浸咗嗰個嘅福島核電廠呢就卒之令到佢失靈，尤其嗰個冷卻系統呢卒之失靈呢、咁就又係一個好大嘅災難啦，咁大量嘅輻射嘅物質呢就係、漏咗個環境嗰度係咪，即係亦都個海度有污染呀、周圍都污染呀咁樣。咁呢就呢、這個呢就亦都令到頭先都講咗啦，日本呢就停咗四年嘅核電，而家呢頂唔順呢都要開返台咁樣啦。咁而家講呢個反核運動呢其實就真係自五六十年代都開始㗎啦，咁但係七九年之後就唔使講更加 犀利啦，即係三里島事件啦。我哋其實一般叫 TMI 嘅 Three Mile Island 啊，簡稱 TMI。咁 TMI 事件咧，梗係犀利啦。咁所以就跟住有綠色和平啦、地球之友啊嗰啲咁樣啦嚇。咁啊，其實頭先講過咧，其實反核最主要針對咧，頭先都講咗幾樣噶啦。一就係、是、日常運作嘅核洩漏。咁呢樣嘢呢，其實六十幾年嚟呢，其實都證實呢應該呢個唔係太憂慮嘅、第二個呢，但係個問題就係核事故啦。咁、核事故呢就當然最勁嘅就係核災難啦。咁核災難呢就真係似諾貝爾呀同埋福島嗰啲呢，係真係你即係事先都預計唔到嘅，特別係福島嗰啲佢本來跟足曬國際標準嘅、但係你國際標準諗都諗唔到會有一個災難係成個海湧入嚟㗎嘛，嗰、那個力度呀係、你冇辦法預計嘅。好啦，第三呢，其實頭先未講嘅呢就係、廢料處理。咁啊，廢料處理咧，因為佢真係好弊嘅，即係任何工業嘅生產都有污染噶啦。但係佢呢種污染咧係放射性啊，而放射性咧係可以維持由幾小時到幾日到幾十日，然後到幾年到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甚至幾百萬年嘅，即係有啲放射性，即係佢個半衰期係去到講緊係過百萬年嘅。咁即係話你點樣處理佢咧？你即係埋咗喺邊度，你先至叫安全咧？咁、當然呢，你話買地底，買地底呢又驚呢地殼變動啊，到最後佢又會唔知透嗰啲罅隙啊，特別係污染地下水啊吓、又即係嗰啲水源啊。咁但係而家美國都冇辦法，佢咪埋喺一啲即係佢認為喺地質結構上非常之穩定嘅山窿入面啦，係啊，冇錯啦，即係佢用嗰啲嘩轉到好深好深嘅山窿、周圍都係都唔知幾多千米嘅岩石，咁然後就埋咗喺嗰度啦。咁、當然呢，佢哋通常呢核廢料呢，佢用一個方法就係先用啲玻璃嚟封咗佢嘅。即係用一個液化咗嘅玻璃，好高温咁嘅玻璃咧，嗰啲叫 vitrification 啊，即係你嗰啲廢料嘅倒落去嗰個池度咧，然後佢就將啲玻璃倒落去，即係高温嘅即係液態嘅玻璃啊。咁後嚟啲玻璃冷卻咗，咪凝結咗，咁啊，總之玻璃棺材咁封咗面咯。咁然後先至再包呢個鋼桶，即係好厚嘅鋼桶，然後再包石屎，即係其實三層保障嘅，記唔記啊？玻璃、鋼、石屎，然後再拱入深山嘅。即係咁樣，咁所以即係佢哋話，因為呢啲咁樣嘅廢料，你過得分鐘十萬年後都仲有危險㗎嘛。係 啊。 咁我哋人類歷史都係得嗰萬幾年啫，文明啊，我講文明都係得嗰萬幾年啫。你講十萬年後都危險，我點搞啊，大佬係嘛？咁所以反核人士咧，亦都最反對就係呢點啊，係嘛？咁你唔止十萬喎，分鐘五十萬年後都好危險。咁而家都係啊，全世界都係主要採取呢個方法，就埋咗喺呢啲咁樣嘅深山嗰度。咁但係呢，頭先講過一個啦，就是、核恐襲嗰個問題啦、就驚好俾恐怖分子攞到，尤其是喺你運送過程入面，係咪運送過程咁啲人嘩即係騎劫啲火車呀、啲輪船呀、咁樣就搶到嗰啲，咁可以做核武囉，係咪咁呢個呢就所以好多人呢都反對。咁特別而家當然有另一個係反對嘅呢，係有少少左傾嘅觀點呢，就係點呢，就係話針對嗰個叫集中式嘅管理，抑或分散式管理。因為如果左派呢，其中一派就有所謂浪漫主義㗎嘛。浪漫主義呢就係話其實左派都憎大政府嘅。即係好多人以為左派一定就是大政府啦，咁唔係㗎。其實真正左派嘅人呢，其實最左嘅人就無政府主義。係咪即係無政府。咁所以就係好似阿 Jeffy 咁講啦，嘩即係反歸田園啊，個個屋企有太陽能有架風車搞掂。根本就唔需要有電網。我就唔需要交電費添。根本呢就正所謂呢，帝力於我有何災，有冇聽過啊？即係激陽歌啊！以前啊，即係姚舜時代啊，山高就皇帝遠，帝力於我有何災？呢個就係極左嘅思想啊嘛，真正左嘅思想，唔係史太林式嗰種咁樣嘅集中權力啊嘛。咁所以佢就話，可再生能源咧就做到呢樣嘢啦。而核電咧，一定就係官商勾結、大企業、大白象。咁所以咧，其實反核入面咧，其實亦都包含住呢一種咧，即係左傾嘅思想嘅。咁但係咧，當然而家咧。因為時間已經冇啦嚇，咁啊遲啲有機會再補充啦嚇。咩第四代嘅核反應堆啊，同埋咧核融合，我知道因為網上好多人都叫我講核融合啊，即係嗰個核聚變啊，核聚變啊。咁核聚變搞成點咧？咁我哋咧留翻咧嚇，即係下次先講啦，好嘛？好，咁時間又到啦，OK， 拜拜。